行啊，點解咁痛呢？你唔聽夫人講咩？孔子知道，為學得日益咩？為道得日損咩？為學得日益，讀書，博夫孔金，仲博讀完啊，就跑去外國留學。呢個就為學日益，越多越好咧。未到的日损啊，未到啊，哦，损啊，我执又损，望声又损，喊亲次又损，财色名食睡又损，乜嘢都要控，控得个干干净净啦，呢、这个干净嗰个心肠我可以控到，你唔好话堕罗罗咯，所以正式。是受到的人啊，連報紙都不看的，看完那些報紙啊，他的心裡說啊，多了幾重那個障礙啊，多姿多佳嘛，學到的人啊，節解，哦，今天連望相都望埋，他將來見識成智。將呢個分別識變成無分別智嘛，所以咧啊，點可以用惡輪嘅有伎倆啊？有伎倆啊？有咩伎倆啊？係咪啊？識去耕田啊，識去種菜啊，做個化王啊，係做個咩王啊？呢個世間嘅法啊，惡輪。佢有伎倆，有啊，有伎倆就有本領嘅，有本領。任你有咩本領啊，你都不能敵得過呢個生死。初霸王唔叻，生死到來咧都有智慧。佢個本領啊，大到呢不得。所以力拔山下，氣蓋曬啊！佢呢個力能夠拔呢個山咧，初霸王，但係臨死嗰陣時咧，佢一把劍，係咪啊？所以咧，你修行咧，唔係講呢個伎倆嘅，有咩本事講呢個本事？係古來，喺嗰個五祖會下咧。五祖會下有成800個人，個個都記領神秀大師為首座。後來前法咧唔係前俾佢，前俾呢個仲賣佬，仲賣佬一個字都唔識，佢又的確冇記領。但係五祖個前法咧，將佛嘅心印咧前俾六祖。哪里讲伎俩，系嘛？我论都有伎俩哦，即系有本领咁样。有咩伎俩啊？能变百事相，变咗断嘢，佢能够断咗百种嘅事相，百种嘅事相，你点样断啊？騙咗佢送到邊個地方嘅？我哋啲垃圾可以送到呢個垃圾堆。我問你請呢個事先咪送俾邊個啊？藍騙拍事先。講真啲事先咧唔係完全唔好喎。孝順父母也是事先，係咪啊？救濟貧窮也是事先，治國安邦也是事先。咁樣啊，耕田有耕田嗰個技術，種花有種山花嗰個方法，係咪啊？種菜咧，你要種菜呢個技能，你又點樣難斷百事相？呢個事相你斷佢做咩咧？係咪啊？就是咁，你做豆腐多啦，都有啲技術啊。你唔識啊，你做唔到，人家教你可以。佢都係做豆腐嘅，做豆腐嘅屎聲啊！點可以斷嗰個白屎聲？ 我的主人忽然间有事声啊，就是做鸟都有事声嘅，那系嗰啲鸟啊，鸟啊做一个巢做得几坚固，佢都有力确嘅，佢嗨嗰个时够唔够力？打门的时候都打到唔断，啊佢嚟做咩嚟？做起嚟高人格打门啊，吹咯，连啲树枝吹断咗啦，嗰个树枝都断唔断？佢都有呢个力确。下面有个鸟啊，冇得呢个事声啊，佢嚟做巢都做唔出嚟。佢做巢啊，做得几秘密咧？啊，巢啲巢啊，漏水嘅都唔会湿嘅，唔会藏水嘅。系咪啊？所以鸟又鸟个事声啊，狗又要狗个事声，鸡都要鸡个事声。有个鸡唔明咧，就冇人养噶啦。啊，咁鸡鸟都系个特鞋。哦，佢又冇重點嘅喎，嗰啲界叫聲咧人起身，咩大家起身啦，差唔多天亮喎。咁界咧界鞋個個就起嚟，係咪？朝望啲朝望，我哋和尚嚟上天。咁樣咧，你又點樣騙嗰個白事相咧？事相咧唔係完全唔好嘅嘛。你思想未人未觉，未众生，呢、这个就自佛菩萨嘅思想，系嘛？那系观音菩萨，不过思想几教嘅，应以佛身得道者，即现佛身而道之；应以红男红女身得道者，即现红男红女身而道之；应以比丘、比丘尼身得道，就现比丘尼身。应以长者贵士妇女身，哦，得到女现妇女身。诶，咁啊，你话，咁你话观音菩萨咧断咗呢个事声啊，有啲咩三十二应身嚟到人嘅？观音菩萨事声好好贵重啊，事声唔系完全唔好噶嘛，你点可以断嗰个事声咧？系嘛？譬如一件事情。我哋唔明白，哦，後來醒下醒下，就醒痛錯咯。今日嘢是呢個思想啊，所以思想有時係用嗰啲方便嘅思想，呢、這個方便嘅思想啊，我又有一個有一個新抱，對嗰個婆婆咧意見就唔合嘅。婆婆就加埋話滲鋪咧，人家個女日日喺度唔安記事。呢個滲鋪又加埋話婆婆咧，太唔識咗，太囉嗦啦。咁樣咯，嗰個滲鋪翻嚟啊，對嗰個丈，對呢個丈夫講啊，丈夫啊，不如我哋離開咧，你個婆婆啊，好難照顧。快離開啦！人家話你唔孝順，話你唔對啫。你不如咁樣咧，你好好地嚟照顧佢幾個月，等人人咧話你咧好，嗰陣時咧，然後再離開，你咪有希望咯。啊，又係喎，咁樣啊，嗰個媳婦咧，哦，即係。丈夫教呢、這個教呢、這個媳婦，呢、這個媳婦果然係好好啊對待嗰個嫁夫，即係嫁婆。啊！呢、這個嫁婆見呢個媳婦咁好嚟對佢，呢、這個嫁婆又好好地啫，還賴個名嚟做嚟對待嗰個媳婦，當佢一個女呢個名嚟照顧佢。今日佢咧當佢個做佢個媽咪個名嚟服侍佢，啊咁樣啦，佢個先生啊，即係外邊做生意嘅咩？啊，我得三個月翻嚟啊，啊好啦，而家好嘛，我哋現在趕出去啦，啊人人都話你對待嗰、那個家父好喎，啊父君，我現在離開，佢邊晚嚟話，嗨呀嗰個家。嫁顧都唔知幾好對待我，我唔離開啦。嗱， 今日咧就用個呢、這個先生啊，識你用嗰啲試相咧，就將嗰個神譜就剪嘅嚟。哪裡有定咧？一個人就冇定噶嘛，好好臭臭，你對我好，我咪對你好，係咪？你敬我一場，我咪敬你一場，咪好咯，係咪？你罵我一句，我罵你兩句；你打我拳，我打你一掌，咁咪冇好咯。哎，哪裡又有個定噶嘛？所以呢個試聲咧，唔係完全唔好噶嘛。試聲啊，好在嗰個發明飛機多啦，都靠呢個試聲。你萬一嗰啲發明家咧，你係唔係靠試聲？係啊，我哋識方法嚟聲聲聲，哦，俾我哋發明咯，嗰啲飛機啲咪在空中嚟飛。我未搭飛機啊！我都係的嘅。後來坐咗坐嗰邊，哇！原來坐飛機咁定嘅喎，比坐車都還定。開始大現場靠呢個試聲喎、啊，你點可以嘅藍劍白試聲咧？對鏡神不起，對鏡啊！啊，呢、這個神咪唔起，唔起啊！哦是什麼境啊，有境就有心啊，一個無心哪裡知道是境，境的時候現在我們就大殺了，不知道向康的境，一個就向康呢，我們就知道向康的境，假如見到一個人跌到地，我們馬上就政府起來，啊你又對境心不起喎，跌到地就算數，咁你又扶佢，咁樣哎呀，一唔幫佢，啊咩點對啦？對境嗰個心起唔係完全對噶嘛，係嘛？我哋對境咯，咁啊學一見到我佛咯，加埋拜下啊，恭敬下，啊你見到我佛咧，敬都唔敬下，我哋福嘅應過有都變得冇福嘅。所以點可以對鏡啊？心不起啊！啊，你翻嚟見我攞豆攞咧，你都叫上爸爸啊嘛！啊，你見啦啊，見到我攞豆啊，你都我心唔起咯，唔叫。今日你又點樣咧？做人嗰面係點樣做喎、啊？出對鏡唔係嗰個心唔起噶嘛？誒、啊，我哋應該咧有去測。人嗰個心有一個同情心咧，啊！你點我對鏡心不起啊？有啲人對鏡啊，嗰個心唔起嘅，哦，懶理喎，係你嘅事，唔關我事嘅。我啊，咩嘢都唔學，學識大食難，啊，應該做佢唔做喎，地下有垃圾都唔錯喎。喺嗰種人嗰面啊，連福都求唔到，又點樣對鏡嘅心不起啊？啊，所以呢句亦唔對嘞噃，菩提日日掌，菩提都冇聲嘅，你哋點樣見得佢日日掌咧？一個日日掌啊，呢個都唔係菩提，有聲日日掌啊，啊，好似我哋個身體啊，小孩子咧日日掌，而家年紀老啦，日日縮。咁樣呢個係呢、這個唔係菩提嘛？呢、這個臭皮囊嚟噶嘛？誒、欸，所以呢個臭皮囊咧，肯定係日日這樣日日縮咁啊！咁樣你呢個菩提係無相嘅，你點可以見到佢日日這樣咧？就算你種一棵菜啊，你望下佢哋啲，你都唔知道佢日日這樣嘅。佢這樣嘅時候冇話俾你這樣噶嘛？啊！隔幾日咧，你見佢就唔同咁樣啊，太唔好個將節啦。點解你話菩提日日將咧？菩提都無相噶嘛。所以嗰首偈咧，呢、這個惡亂前事，明明都着咗呢個法，呢、這個法則，藍斷白是相，佢哋着咗呢個法則個子字，子字壓啊！好似大石砸草啲人，砸得佢零火神，誒，砸出呢個紫嗰個花針，對鏡心不起，就砸出呢個觀字。啊，我一味觀自己，啊，點解啊？觀自己唔起嗰個心咩？生氣，啊，任何境界到嚟，我個心死咗嘅， 冠上嗰個神，俾你起神，今日呢個就執咗個冠字。所以我哋佛教啊，一個就破魔執，第二就破法執啊。那係佛教點解講？自在不菩提，無有法得我鬧到羅三藐三菩提，呢個咪破法執啦，係咪啊？菩薩無我相無人相，這個就破我執了嘛。所以一定我們破了這個我執，同時破了這個法執，人法兩空呢，方可以悟道的。這首偈裡面呢，就有一個法執在，南遍百事相，這個就止觀那個止那個法執。對驚心不起，止觀嗰個觀嗰個法執，有咗法執啦，就有執啦，菩提日日掌，尷尬執。斯文諸，此大微微心地啊！六祖大師一聞到咧，佢啲心態好啦，但係未曾明心地嘛。六祖話好客氣。心地風光佢未曾明，大嶼山風光你唔到大嶼山你都唔明，到咗大嶼山咧，大嶼山呢個風光我明白啦，係咪啊？今日呢個心地啊，你未曾到心地啊，你未曾明白嗰個心地風光啊，本地嘅風光即係心地嘅風光啊，所以。我哋出咗曬就知道呢個世界，我哋未出曬以前啊，哪個世界我哋未曾明？我哋而家明呢個人間個世界啦，東方個世界啦，未生以前咯，諸佛菩薩嗰個世界我哋未曾明，所以呢個心地咧有心地個風光。有些人啊，埋咗呢個心地風光啊，向外持求，佢又化啦，求快樂啦，五欲咯，飲酒咯，咁樣到光享受呢、這個人間嗰個五欲嗰個享受者，你未曾見到呢個心地嘅風光嘅，所以受行人的時候，叫佢做各行佢都唔做啊。因為他這個心地風光哦，那種清靜安寧的境界啊，勝過你做國王的。做國王啊，日理萬機，都不知多大有心的。我們打你的戒刑就有戒刑，做個國王就有一國的嘛。天下有罪都罪被朕身的。天下安寧的這個國王呢就有罪了，罪被朕身，朕即是國王自稱的。所以問醫修戒啊，六祖說未明心地那個風光，以而行之，點戒薄，假如以那修戒來行啊，嫁到一層那個戒薄，百事想都可以不同啊！佢斷白事上啦，尷尬咧就嫁咗一層，係咪啊？對頂神起咧亦可以悟道。佢嫁對頂個神唔起咧，變成死水嘅，死水又難悟道啊！活水咧就容易見到條龍啊，死水又揾龍啊，揾嚟揾去啊，連望天都揾唔到，死水啊！所以就時價太薄，今日有冇可唔可以改過嚟？可以六祖就改過嚟。因時一戒語，非難莫記咧，不斷百事相，對經心索起，菩提作魔掌，就正佢改一改啦。非難都六祖自稱嘅。莫伎倆，乜嘢伎倆都冇，乜嘢伎倆都冇。好似有人問孔子，孔子，有人問孔子，以有子乎？ 孔子啊，有人問我空空而啊，乜嘢都冇嘅，係咪啊？有人問孔子啊，孔子啊，空空而啊，孔子有自苦，無知也空空也。後期兩段都已經言。有人問我呢，我冇智慧，空空而也。後期兩段都已經言。你問乜嘢呢？你問父母，父母啊，你就識得個兒子，你識得兒子，你就識得父母。呢件事情就解決咗啦，係咪啊？后期两段都已结缘啊，咁样你问我啊，空空唔有智苦，无知也。有人有欺负问我，空空而也。后期两段已结缘，你问乜嘢？我捧一个朋友上船，朋友啊，自己自卑，你哋百战百胜，系咪后期两段已结缘？系咪啊？每件事情咧都有兩段噶嘛，你問我惡啊惡嘅，你留意呢個線咧，一行出個線嚟，呢個惡就解決。你又問呢個線啊，你留意呢個惡咧，行出呢個惡嘅呢個線就解決咗啦，係嘛？冇惡就唔會有線嘛，冇線就唔會有惡嘛。你問我啦，我做個正人君子啊，你留意呢個間咧，都冇間啊，哪裡有正咧？靠住兩段啊，咩都解決咗。所以孔子話：唔有知乎，無知也；有匹夫問以我，空空而也。靠其兩段都而結言。孔子講咧話我咧幾好，咩事情包來啊？你靠佢兩。兩段啊，兩頭哦，係咪啊？單單講老豆搞唔掂，一定賴埋個仔佢，咁樣就解決佢啦。冇兒子賴呢個老豆啊，係咪啊？冇呢個邪賴呢個正啊，單單講正啊，你又正我又正，大家都講正，一賴即係邪嚟啦，恐怕你呢一個都唔得正。你跌邪都未正啦，呢個邪你都未能會啊！你點樣正咧？將個邪掉咗佢，你又正，我又正咧，一拉出個邪嚟咧，就知道邊個正啊！佢去咗呢個邪，呢個就正，你未曾會邪，你就未得正。所以孔子啊，都冇講伎倆。今日尤其是我哋釋迦牟尼佛。即係門尼佛有冇記咧？佢得到啲時候有心戒嘅。我此坐道場，不得一切法空虛狂小兒，有道以一切。我坐道場啊，不得一切法，一法都冇，樣樣都空曬，不得一切法。我此坐道場，不得一切法。咁啊！你點樣做到啦？空拳狂小兒，小孩子啊，哭噶哭噶，即係我哋啱嘛？哎呀，有散死啊，有散死啊，有白虎啊，現代回夫外面嚟呼救就得啦。小孩子咪哭咯。三千萬，你唔好哭。我前後呢啊有一個黃金嘅，你唔哭嘅，我就俾個黃金。即係之下都黃金啊，哭到哭咯，黃金喎，唔哭啦，同埋嗰陣時嗰個哭就止咗啦，止咗永不哭啦。俾黃金我咧，俾你空嘅，鉛咩喉空嘅，空鉛狂小兒。咁咪呃你，何曾呃啊？令你唔哭啦嘛。目的就想你唔哭，到咗你唔哭啦嘛。可是我哋人哋有三羅地四夫、外面尼夫、現讚會夫，三夫八夫無量咁多夫，曬錢啦。好啊，你想尼夫啊？我俾呢個四大嘅法，負責滅度四大俾你嘅。俾你啊，咁啊，俾你。好啦，咁樣啦。 出咗呢個三界火集咧，哦，三哥地師傅嚟咗啦，問曬天啊，曬天啊，人車六車牛車俾我啦，哦，冇嘅，氹你出火集，係咪？你就火集啲猴受苦，加入啲流連。我就呃你啊！啊，門外有三車，人車、碌車、牛車，你出嚟我就俾你。哦，等你出咗火宅啊，人老婆都冇嘅。啊，咪用呢個三成嚟氹自己出火宅，根本啊哪裡有三成？啊，出咗火宅，出咗呢個三成，所以呢個空氣確小而有道理一切啊！尤其是我哋而家做人流連呢個世界，都唔知道受多少個苦，但係就話哦放下啦，誒俾個涅槃你啊，啊無下無親無痴咯咁樣，等到冇得行親痴啦，嗰陣時咧呢啲苦就通通離曬啦。我識所作之惡業，皆由無知行親痴啊！從身以至所生，今對佛前。真慚悔嘛，冇得行近處就冇苦咯，啊冇得行近處冇苦喎，問曬尊啊，攞啲啊人車、碌車、牛車，嗱啲有冇噶嘛？啊叫你嚟咗苦，冇行近處，你就嚟一切苦咯。啊嗰陣時嗱啲還有啲啊誒涅槃，涅槃係個假名噶嘛，誒涅槃係氹你出火集啫嘛，出面啊！莫伎倆，避難前佛心印啊！釋迦牟尼佛得不得一切法咯？何況避難咁樣得法？呢避難就五祖啲後輩們咧，得法得個咩法？五祖你個講咁講經，方佢應無所知生其清淨心，哦，佢就唔做咯。言下都唔同，引子就見業，見業就忘子咯。因緣就明心，明心咩就妄言，連嗰個應無所知嗰個話都妄啊！佢明白自己嘅心啊，還得咩法？就似明心一個法都冇，所以難莫伎倆，不斷百事想啊！我哋做人啊，都有啲嘅正思維嘛。思維修啊，不斷一百種嘅思想啊，做人嘅思想有百種嘅，所以孔子對阿李，阿李係個仔，李吹慶，就係呢個慶嗰時講，孔子尋學師傅，未學。未學士都不適宜，哦，呢個阿李咧，佢真係學士，師就《詩經》啊！你唔學呢個《詩經》啊，你講話都唔識講，啊，不學士都不適宜。哦，第二日咧過幾日啦，咁啊，阿李又吹慶咩？啊，吹慶，啊，公子又問咯，咁啊，曾學乃嘛？未曾學，不學乃都無以立。你唔學乃咧，你在呢個人間咧不能立足。做人就講禮貌噶嘛，對老豆有禮貌，對妻子有禮貌，對朋友有禮貌，對啲仆人有禮貌，最至啱牛羊嗰啲有個禮噶嘛。做人嗰個禮咧要具足噶，所以我都讚歎外國。外國人行禮，佢必定除咗件帽嘅。外國人行禮咧，佢梗係除咗嗰件帽嘅，佢冇話戴嗰件帽嚟行禮。外國人戴到戰帽啊，佢一行禮嗰件帽度就除咗行禮。所以咧，不學禮就無以立，你都唔知道點樣做人。做人就講有禮貌，人之所以以禽獸者咧，都完全係講呢個禮貌。父子兄弟姊妹哦，君臣啊，朋友啊，佢嗰個禮貌好就到噶，所以不學禮都無以立，不學詩都無以言咧。《詩經》啊，現在新時代都唔讀咯， 我哋嗰陣時讀書都還讀卡咧，翻翻吹交都在何止州咁啊！試定喺個北風啊！所以孔子就論語都有講，試定三百閃，三百手，一言而敗之，思無長。人係有思想嘅，不過你思想唔好想邪咗，想邪咗你做壞人。思想有正，呢個思定完全教我哋嘅思想正啊！思想正啊，咪將嚟做一個分子咯。思想正確的人就係分子啦。一個思想超凡咯，就變咗聖人啦，向上個境界啊！所以我哋想做聖人，先行要做個分子，分子就思想咧有正當啊。所以咧百事相，我哋做人的確有百個事相嘅。嗱，睇下我哋受戒，再加受戒就五條，我哋出家人受幾條戒？受250條戒啊！250條戒咧，都話呢個事相正當喎、所以人坐幾立，不離説法，正當喎、你係咪思想對？如果人家坐兩個線，我立咗個線，我唔同説法。人我幾立啊？不離之法，隨便應當學。但佢病用唔到，佢病啊連著嗰次咯。我企就嗰次都唔學。但佢冇病咧，佢連著嗰次啊唔恭敬，一定唔叫佢學。所以嗰邊你話我哋人冇思想，做和尚啲思想更多咧。250條，比較嚟就更酷，348條，每一條嗰個思想係正確嘅，然後做得個比較嚟嗰個相，令到人家我個共情，不斷百思想噶嘛，係嘛？所以呢個思想裏面啊，點可以變？當初我哋個思想一年一年咁樣升落去，早晨。有點樣去做啊？不名食飯嗰時候有點樣做？晚上有點樣做？樣樣都有個安排噶嘛。念經有點樣念？錯時有點樣錯？念佛有點樣念？種種都有個思想嘅。所以咧，思想正當啊，就可以悟道。悟道啊，靠嗰個思想啊，正。正到極點咯，這個道理完全啦。思想咩？思想就我哋嘅心啊。所以古人講，學道之人心有曬啊，曬中之曬都在難尋，尋到尋而不及趣，此心凡心就即佛心啊。凡心嘅思想，思想嘅正當咧，就將來變咗個佛心啦嘛。你話佛有冇思想？大慈大悲大喜大捨，係唔係思想啊？慈悲喜捨嘛，大定慧啊，六波羅蜜萬行，唔止一百個思想，有萬個思想嘅，係嘛？所以咧，不斷發思想，論語都有講。三人同行，必有我師焉。三個人同行，連自己一共三人同行，必有我師焉。必定有一個我嗰、那個師傅教我。擇其善者而從之，其不善者而拒之。三個人同行，有兩個都係你嘅師傅。擇其善者而從之。其不善者你如何以知？呢個咪思想咯。如果你冇得思想啊，點樣擇其善者以從之？其不善者以攰之啊？係咪啊？孔子又講：見人就思柴，見不言而內自省嘅。呢咪要思想？見人思柴，見得人家好，我想我學佢一樣，學得佢一樣咁好。見人就思柴，思與佢相殘， 佢有咩本領啊？我哋見人試柴，學到佢一樣咁本領。見不仁而內自省喎、啊，假如見到佢唔好啦，我自己咧就醒唔過嚟。冇前輩前輩都復出啦，佢嗰個尺跌咗落去，我嗰個尺又跌埋落去。都唔會前輩前輩復出嘛。所以呢、這個思想方面咧，陸祖話不斷拍思想。我哋做人咧，思想咧有百件事都有正當，唔可以斷不斷拍思想。對景心濕起，對景啊，我哋個心咧嗰、那個濕就起咯喎。突然間拋到曬念，見到佛，跳手又嚟聲啦。咩叫做佛咧？一個世界一個佛，應該唔會有兩個佛咧。有個想兩個佛就講幾個世界，娑婆世界釋迦牟尼佛，極樂世界就阿彌陀佛。哦，佛即係覺也，我而家都話埋啦，埋埋冇命都未得覺。咁不過就對邊嗰個心索到起嚟啊！見到一個人跌落水，馬上咧就要救佢。對呢個景咧，心足起嘛，所以孟子話：掃地就受自首咁啊，一個掃跌落水啦，受自首，啲人手會拖嘅嘛。一個掃掃掃跌落水，你唔拖嘅，你連人都做唔到啊，冇學性嘅，係咪啊？所以孔呢、這個孟子講啊，惻隱之心，啲人皆有之啊。見到人家受苦，自己心咧惻隱之心就散起啊！所以見其生就不厭見其死，係嘛？聞其聲就不厭食其肉啊！惻隱之心，人皆有之。君子就掩袍隨，君子食肉可以，但係個唔厭，閉隻眼嚟望佢啊，死啲時候嗰個痛苦嘅樣子嘛。所以對鏡呢個心索起嘛，係咪啊？對鏡心索起，翻嚟見到老豆啦，點樣嚟孝順個老豆？自己都想個辦法嘛。見到個母親啦，又點樣孝順嗰個母親？做咩工作能夠令個母親嚟歡喜咧？咁啊，對鏡嘅心索起嘛，堂上父母就活佛嚟咁啊！佢邊事啊？孝順父母呢個活法，係咪啊？所以對經我哋嘅心索起嘛。菩提作魔掌咯，呢、這個菩提作魔掌嘅，作我哋嘅百事相，同時對經呢、這個心索起，在嗰一刹那間，你就孝順佢。哎呀，呢個心啊，點樣嘅掌？你就知道個菩提點樣正咯，嗰個思想點樣散，嗰個菩提就點樣散。思想正當啲思想不錯啊，未知就則透，未富就則持，未有就則大，咁啊未大就則貧，未貧就則仁，未神就則眾，係。但呢個眾又點樣散出嚟？我哋做呢個神之有眾而分，呢、這個眾心係點樣散出嚟？呢、這個就作魔散，作魔掌，掌即係散嘅，點樣會掌出嚟？我哋對經三十起，見到人家念阿彌陀佛，我又念埋一份，人家念一日，我念一日，哦，我明白三十起啦，念佛念多一日啦，嗰、那個佛號係點樣念出嚟？你識得嗰個佛號點樣念咩？你就知道菩提作魔掌咯。我怕你念一年啦，你都唔知道個佛號啊，生從何來？從邊個地方來啊？念人之後咯，嗰個佛號啊，必從何去？從邊個地方去啊？咁樣你識得嗰、那個，識得嗰個生。生從何來？你哋知道必從何去啦嘛？ 空之熱，未至散，都熱至死。你都未曾知道散，你就問個死？你識得散就識得死啦！所以咧，菩提作我者，我哋念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從邊個地方供出嚟咧？我都係話從心路，唔錯。嗰個心路有幾深？菩提咁深，菩提咁深，更加不錯。再尋到佢咧，又對如何咧？咁樣咧，所以你能夠識得呢個三滅記啊！我哋嗰個心啊，從何處來？從何處去？嗰個心一生一滅，嗰個記你識得生三滅嗰個動機嘅，咁樣你一撳佢咧，呢個放大光明。菩提作我像菩提點樣像咧？呢個心啊點樣生？識得心點樣生就識得菩提將咩人像噶嘛？嗰個心都唔知道點樣生。你識得菩提將咩人像咧？你就知道啊，係咪啊？一切法啊，一切法從何處來？一切法從何處了？嗰陣時呢個生死咧，在你手上，你哋有把握啊！所以六祖一換咧，換咗嗰首偈咧，的確係能夠令你明白心地嗰個風光嘅。燈箭品大法，六祖壇經十一品門，而家講第八品，燈者。有些人修行的顿见本性叫顿，有些人修行的渐渐见本性渐，是祖师的居巢契的宝林，六祖大师在这个巢契宝林山，巢契的宝林又叫宝林寺，過去咧就叫寶林寺，現在叫南華寺。神秀大師就經南玉泉寺。神秀同六祖啊，拜拜一個紅紅紅閃祖。神秀大師咧，佢就經南經啊經州咧，從北山啊經州啊，經州啲南咧有個玉泉寺。於是兩眾都聖化喎，神秀六祖咧，兩眾嘅兩個眾，一時就分兩眾，都是聖化，一個南一個北啊，唔係同一個地方。人家車南北秀啊，人家個個學到啲人，南邊啊，南邊你都係親近未南啊，南就南。北邊啊，神秀做博士喎，你就請教呢個神秀大師。南就北秀，故有南北二宗鄧劍之分。啲人又講啦，南宗啊，鄧劍之成，有個鄧字。北宗咧，北宗唔係講鄧嘅，漸見本性。故有南北二宗鄧劍之分，南宗就指向呢個鄧，北宗就指向呢個劍，佢有佢啲道理咯。好似我哋中和啊，慢慢嚟嘛，唔可以一日漸嘛，慢慢嚟咪漸咯，係咪？即故有南北鄧咧。六祖啊唔同啊，六祖鄧啊，好似我哋發夢醒嘅時候，一下子就醒咗咯，唔係慢慢醒啊，哪個人慢慢醒啊？一醒就醒咯。佢啊，六祖啊，亦有六祖嘅道理啊。南北二宗鄧劍之分，而學者就莫之中取啊。嗰個學道啲人咧，學得南鄧對一劍對咧。莫知鄧劍眾之所取，哪個地方取咧？鄧一劍咧，鄧眾正取，抑或劍眾正取？是非中意，六祖咧俾大眾啊，北 果你一種八條一種一種啊六種，達摩大師前見性嘅法咧，見性嘅法就一種，人就有南法，人就南法咯，所以證明南種咪八種咁樣。法的一種見性嘅法咧，達摩祖師前嘅法前見性嘅法，啊只有一種，我兩種。佢見有潛質喎，有啲見性係見得遲，有啲見性係見得窄。啊，見有潛質，何名登見啊？法無登見，見性嘅法冇所謂登同見嘅。對人有利盾，利緊啲人咧就登見，啊，盾緊啲人咧就漸見，啊，故名登見。現受之紅中，十受多的弟子啊，往往既難中祖師，不識一字，有何所長？神受的徒弟嘛，佢就會記即係奉記嘛，係八奉之中一，聖瑞美儀稱記，古來記即係記少，記少啊難中呢個六祖啊。欸、一個字都不識，他沒人讀過書嘛，一個字都不識啦，有何所長？一個字都不識，我還有什麼長？我們個個都知道識過幾個字，讀了一個字都不識，你不幫到識字來，讀了都不及我們的、啊、不識一字有何所長？修業下得無師之子喔，這個神手就對得徒弟說啊，你不要害你六祖喔，六祖得這個無師之啊，佛指一切智，自然知道無師之，有四種的智，八法經教我一切智和佛指是佛前給你的、啊、但這個自然知無師之是自己發明的，自己有那個智慧的嘛、啊、法前人之所未發，這個就無師之咯、啊、好像現在發明這個飛機，以前哪裡 有人懂得製造飛機的、啊、他從哪個學咯，這個就無師之嘛，所以下得這個無師的智、啊、某師傅前卑女的智慧，下得無師之心悟上乘，心悟在上一佛性。